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都说下雨，这雨下到哪儿了？ 有的部分地区，局部地区有降雨 哦，所以我没下到我们这儿去，对吧？ 是有朋友发朋友圈来着，说因为今天下午3点左右的时候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 啊，也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如果你们所在地点要下雨的话。好了，我们用好音乐来陪伴大家下班的路，下班快乐。Hello， 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嗨，我是艾克。 我们先从夏日入侵企划的这首歌来开始，好不好？ 回不去的夏天，马上就末伏结束了哦。 想念还有一点抱歉，但是也只能说一声再见。很久没有过这样的蝉鸣在耳边出现，所有回忆为你留在那天。我们站在时光交汇的分岔路口，在盲目而又理所当然中选择再见吧。那些不切实际的梦，那并不是你想要的人生。感谢这个夏天的理由，和你奔跑的午后，只要这只想要为所有的瞬间停留，别害怕遥远的以后，能不能抓紧我的手，永远记得此刻风的温柔。闭上双眼还能想起熟悉的天空，也曾见证过最美的霓虹。在遥远的之后我们会在哪里相遇，有些问题不需要有答案。我们站在时光交汇岔路口，在盲目而又理所当然中选择再见吧。那些不切实际的梦，那并不是你想要的人生。感谢这个夏天的理由，和你奔跑的午后，只要这次想要为所有的瞬间停留，别害怕遥远的以后，能不能抓紧我的手，永远记得此刻风的温柔，请别放手。 在你说末伏要结束的时候，默默地去查了一下， 哎，说 是我自己记错日子了还是怎么着？哎，这末伏都还没开始呢吧？ 还没开始呢。 你盼着是吧？ 我盼着它早点结束。 也不能在心里就真的觉得它结束。 我们平台上的猫行记发来信息，他说听说三伏天的时候敷艾灸特别好，灸艾灸特别好，所以他就买了一大堆艾灸放在家里。这证明说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还可以继续灸着。 好，哎，这个好主意，艾灸一下。艾科艾灸 啊，冬病夏治这样。 好。 理所当然中选择再见吧。那些不切实际的梦，可那不是你想要的人生。感谢这个夏天的理由，和你奔跑的午后，只要这次想要为所有的瞬间停留，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啊！我们其实今天呢也继续在关注奥运会的消息，包括今天下午啊，在东京奥运会的跳水项目女子10米跳台的跳水的决赛的比赛当中，中国的选手全红婵啊收获了金牌。 对，妹妹这次也是首次参加奥运会，才14岁就一跳成名了。 对， 三跳满分应该是史无前例了。 对，她厉害了。这其实也是这次中国在东京奥运会代表团收获的第33枚金牌。 未来可期啊。 对。 据说现在也成功的，因为自己的这个非常可爱的表现出圈啊。 对，今天就是刷爆了朋友圈，就是因为他接受了一个记者的采访，说你觉得你在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然后他说性格谢哥，性格是谁、 哦、还白哥呢好了，我们继续用音乐跟工作说再见啊！同时呢稍后也有我们朝思暮想听奥运的环节啊。 嗯， 那今天呢也有一个消息要和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宣布将会延期举办。 嗯， 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未免有点遗憾，但是想既然是延期，那么我想在更好的时候应该还会再次相逢吧。 对，没关系、嗯、已经不是第一回了，这是北影节第二次因为疫情所延期，而且据说在西安所有的影院也因为疫情暂停营业了，所以要提醒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疫情防控千万不能放松。 对，就出门的时候呢，大家尤其是公共场所的还要戴好口罩， 要唱起来了， 是勤洗手多通风不聚集， 嗯，保持社交距离，继续来听歌转圈。 世界突然就变得都更难，是否你要的 昨天谁说我是陀螺来着？因为转圈圈打球的时候啊， 我们大家公认的。 哎呦，并不是，我那只是一些舞步，哎，不是舞步 ，sorry， 脚步的变化、 嗯、 啊，代表我在球场上的这种，琢磨不定的这种走位， 是魔鬼的步伐。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看到这个视频呢？ 我也不知道， 待定是吗？ 应该最近吧，因为我们的朝思暮想听奥运也就是渐入佳境，并且呢，奥运会其实也接近尾声了，所以我们一起期待、嗯，好不好？ 好嘞， 好好好。 刚才结束了一波蒸汽波， 嗯， 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下今天这个话题， 嗯哼， 今天这个话题呢也是和购物有关的。 哎呦，我们走位到音乐上了，现在好吗？哎，跟购物有关。 对，就是你那些年花过的一些冤枉钱，比如说充过的会员卡呀、办过的卡呀，没有什么用的 VIP 呀、 啊， 之类的。 转得好快，这个圈我没转过来，不好意思，突然 Q 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了。 对， 没有任何征兆。 行，那现在就是征兆来了，而且我觉得这个 VIP 的这个说法，这全称也是挺草率的。 啊？怎么说 ？Very important person。 那我们的节目就是娱乐 VIP。 对 啊，各位都是我们的 VIP， 正在听节目的大家。 嗯 啊，所以。我们这个 VIP 都是免费的，但是你们有没有为一些事情买过单？ 嗯， 所谓那个 VIP 啊，超级会员什么的。 嗯，当然有，就比如说热播一些剧的时候，你不想看那冗长的这个广告， 嗯， 你就可能要痛下决心去买一个 VIP。 对，简单来说，还有就是听音乐，如果你在音乐的一些播放器里面想去听很多歌的话，如果你没有 VIP， 其实是很难听到的。嗯，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看你们有电台啊，嗯， 有我们， 还有 我们帮你付费， 是这样的啊。来，我们测评一下啊，今天的这张测评的专辑来自张艺兴的全新的专辑《画卷》。 对，这是一张很特别的 remix 的专辑啊。 对，然后之前其实他发起过一个活动， 嗯， 就是把他的这个《画卷》这首歌，然后呢，就是广发英雄帖。哎，这个跟昨天那个痛痒的有点像，是吧？ 嗯 嗯， 也是用自己的这个专辑的这个方式，也是呈现更多的音乐人。 对， 所以他也说欢迎大家来 remix 这首歌，结果就真的有很多人来投稿了。 是收录了张艺兴的原曲以及五首不同的 remix 版本，这首歌就叫做《画卷》。我们真的要听这个 remix 版本吗？ 你不是已经做了吗？ 好嘞，我把五首歌曲不同风格的做成了一首歌。 前面的这个流水的这个声音的这个设计我还是挺喜欢的。 嗯， 我看遍千山万水，上游着大江南北，英雄皆为其沉醉，天下壮雄怀杰。 其实这个 remix 活动呢，哎，官宣里面说也是鼓励更多的才华有理想， 嗯， 并且对这个 MTAP 音乐和底蕴深厚的中国文化充满热情的音乐人去积极参与创作。 对，同时呢，都让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东方音乐的魅力。 嗯， 所以这场活动让我们看到了画卷的缤纷多彩啊。 对， 所谓的 M-pop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对， M-pop 就是 Mixed Mandarin Pop 的意思。 嗯， 也是张艺兴自己申请了专利的一个专有名词。 对，就是他也是说用中文做基本的语言演唱。 嗯， 加上一种或者是一种以上的其他国家的语言， 嗯， 然后的这个歌曲啊，然后呢，在编曲方面呢，可能会把中国的传统乐器直接就这个很专业的术语混入到音轨当中， 对， 混入音轨里面的同时再融合很多的元素，包括像 hip hop， 像我们的 urban 啊， 嗯， 包括像 R&B、EDM 的这很多很多的元素， 嗯。所以会有不同的融合感，有不同的文化、不同风格和不同态度和不同表达方式吧。 嗯，那我觉得这五个不同版本的 remix 放在一块儿听，可能你的耳朵会有点受不了。 对，第一个听到的是你觉得个人非常喜欢那个版本，是 Air Jordi remix 的。 嗯， 第二个是 7EHC405 这个人 remix 的。 嗯， 第三个朋友就是 Elton Kit remix， 然后第四位朋友是叫做禅。嗯，第五个就是 Wooder D， 反正，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这种风格。我们今天测评呢，同样啊，现在会有发起一个投票。 嗯， 这张专辑大家建不建议我们把这些歌曲留在我们的音乐曲库里呢？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娱乐装牌的投票，或者是测评的单元。也许听这首歌的原版更能理解啊，张艺兴。他这个 M-pop 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 ，sorry， 我要纠正一下，刚才这个第三个 remix 叫做鹤 啊，没事儿，你都一个以为莫福的快结束的状态，理解。 所以今天处在一个，就是又是你说的那句话，踩在云团的状态， 哎，是云团和陀螺。 好嘞。 千山万水，上游着大江南北，英雄皆为其沉醉。山水画卷。 怎么样？ 嗯， 感觉还不错吧？ 就是听他个人的这个版本的话，就显得比较清新一些。 是， 嗯， 因为 remix 版本可能就加更多的这种因素，所以你会听上去有时候有点吵， 有点烦。 嗯，烦了，烦了，烦了。 有喜欢的朋友可以去自行拿这些歌曲来完整收听一下。嗯， 张艺兴的这张专辑你们觉得好听吗？ 好听。 现在我们正在发起一个投票。 嗯， 你觉得还不错是吧？ 我觉得很好，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他。嗯，就是他是一个很努力的音乐人。 对， 而且就是在归国之后，就是刚刚出道的时候，然后一直到现在为止都非常的努力，除了这个舞蹈方面、编曲方面，自己都是去好好深度学习了一番。 对，我觉得这个人品最重要。 对， 一比就比出来了。你中意玩的旋律，有天地展开双翼，千万里日新月异，风光最好之意，做耕耘蓬勃大气，大气，大气。怎么说呢，我个人觉得呢，这种曲风也跟昨天的感受相似，就是你偶尔自己听的时候觉得还不错，但是如果你从比如说你要去更多的去分享给一些朋友们，去给他们去制造心灵上的一些安慰啊，或者是走心啊，这个是不太能从这样的音乐当中去提供到的一种素材。 对， 嗯， 所以如果喜欢张艺兴这种音乐风格的朋友，可以去把他的专辑都拿来听一下，比如说 M-POP 的另外一首歌就是 Namanana，梦不落雨林。 谁刚才说这个是东北乱炖来着？ 有朋友发来信息， 你就不能说成是满汉全席吧？啊，东北乱炖是什么情况？ 就好像一下被定位了来着。 好，那我们先给一个，我们是不是要让他上传或者删除吧？ 我选择上传， 要不要 你呢？ 好，我就删除吧。 好， 咱们俩还是一人一票。 行，那剩下机会交给你们了。 嗯，你们觉得这首歌怎么样？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啊。然后你们的票数将会决定这首歌会不会进入到我们的曲库和歌单。 刚才分享了张艺兴的那张那首新歌之后呢，其实很多朋友都会很怀念当时的那一段经历，就是他们其中归国四子当中一开始他的热度其实不如其他的几位。提到了， 然后会希望都能够更加的努力啊。 对，认真做音乐吧。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呢，突然一下会让我们这个氛围回到一个回忆的画面里。 对，画风突变。 对，回忆一下那个无忧无虑的夏天，好不好？我们来听许飞《夏天的味道》。这里是娱乐最王牌。 我记得那个夏天，球场边的约定和窗外挂在树梢的白云，我怀念曾经感动的旋律，是永远说不完的话题。你送的相片我会好好藏在抽屉，偶尔才翻开那些青涩回忆，幸福的笑容里一点一滴，那属于我们的秘密。回忆好像天上片片繁星，照亮提醒黎明的苏醒，我们都试着学会抛开过去。我知道风会带来关于你的消息，也知道烂漫天真终会远离，在心中泛起那小小涟漪，是风吹过的痕迹。当阳光照亮提醒黎明的苏醒， 在心中泛起那小小涟漪，是风吹过的痕迹。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可以慢慢听。 送你三月的风，六月的雨，九月的风景，让我一生都有关于你。 我好想你在起风的夜里，我好想你在人群的缝隙，你听见吗？这一句喜欢你追得上你背影吗？ 后来遇见他，陪我春秋幸福吧，就让我陪他恋完这场爱，这就心花终于盛开，就没有别的期待，等梦完醒来再去收拾残骸。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王牌，刚才看到有部剧也发布了预告，近期就要上线了。其实里面就有孙红雷啊、张艺兴他们一起来主演。 嗯， 所以说到这个剧，其实也是很多人会去冲 VIP 的一种方式。 是的，是的，是的。 可不是你比别人抢看几集啊？ 对，他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有一个让人觉得无法接受的一点，就是有超前点映 啊， 就是你在付费的上面还要继续付费。 就是我永远比你要抢先看几集， 对，所以就是你超前点映的那些朋友，你就能在弹幕当中说留下你的姓名。 哦，但是我心态特别好，你们先看好吧？ 好嘞。 说到我买过的那些会员办过的卡，以及没什么用的 VIP， 大家呢就是很多朋友都一肚子苦水啊，尤其是那种，去什么买什么那个健身卡，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对啊，不必了，我先去吃一顿烧烤好吗？就是那种就真的是属于你办了之后，我要你可能就拿咱们同事来说吧， 嗯， 你看二姐， 嗯， 那游泳卡办了到最后都快过期了，然后最后。

Listen 二十一。 下班路上的都市风景搭配真心好音乐，就在 Lesson to One Lesson 21，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快来微博话题 Lesson to One 为我们集赞，回归21天，养成聆听真实好音乐的习惯吧。 Lesson to OneListen 二十一 ，Listen to one，Listen 二十一哦，已经集赞成功的我们的 Two One Band FIR， 明天就会登录我们的 FM 九七四啊，应该是全天打卡扫楼。 对，所以明天此刻要收听节目的朋友，能够听到他们几个人非常清晰的声音和我们一起来对话。 对， 我们今天下午在讨论来着， 怎么讲？ 说要问一些什么问题 啊？你， 我们不妨来征集一下大家的问题，怎么样？ 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也可以抛给我们。 对对对对对、 啊，然后我们最后让这个我们的这个。艾科也好还是戴毅好来帮问好 行了行了没问题、 哎、反正我先把自己撇出去是吧啊， 传话筒嘛没关系 哎呦真的很期待啊、嗯、因为有些问题其实如果当面坐在一起跟他们聊的话我想我们可能会有更深入的对于这张专辑和他们未来所发展的这个道路的一个了解 对所以没有听过他们最新专辑的一些朋友们我们先可以从他以前的一些专辑入手来重温一下重新认识一下新面孔的他们、 嗯、 这首歌就是来自 FIR 的无限 对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嗯、当年 FIR 在整个华语乐坛也是一支亮丽又灿烂的留下很多经典好歌的乐队听这样子的编曲你会觉得太酷了、 哦、 现在听你也觉得好像也并没有什么过时 对 对就是哎，做的好的音乐就是这样 是而且以前这张无限的专辑给我留下印象非常深刻因为第一次会有一张乐队的音乐让你感受到那种去到外太空 啊好对 对就地表最强、嗯、加油 FIR 想要蹦起来的样子 对所以我能体会只要我超越即使你看不见 所以我想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还是未来既然 FIR 还在、嗯、我们也可以支持一下他们希望在音乐上能够更出色的表现、 嗯、 所以这一次既然用到了钻石两个字来去定义专辑我想明天的节目呢也可以好好问一问他们怎么去给自己的专辑去做这样的定位和定义的、 嗯、 因为我们也会把整个 FM974 的节目呢从这个钻石的一些 不一样的层面的色彩来去做了一些划分，我觉得还挺棒的。 对， 比如说到我们的环节，明天在我们的直播的时段呢，我们那个时段的那个名称就是淬炼白。 哦，是因为你的名字吗？ 淬炼白。 对对对对， 我是怎么淬炼了？ 因为有白嘛。 对，就是很纯净的，我们来去试图发现他们音乐当中的纯净的一面。 嗯，好嘞好嘞好嘞，所以明天我们期待一下，五点钟开始和 FIR 的一番对话。 应该是六点吧？ 六点吗？只有一个小时吗？ 没事， 那太可惜了。 还是那句话，一个莫服现在已经结束的女子，啊，时间的这个事儿呢，我们就不和你再去多多的去。啊，较真了啊！ 所以我们现在是活在两个时空，是吧？ 对， 有时差，咱俩。 你比我，我兄弟，你比我先走了好多天，先往前走了好多天。 哦，一句话把我送走了， 啊、是没那意思，就是 好嘞， 就是你时间观念比较好， 超前。 哎，对，有这个超前意识。 行 啊，我现在还做节目，你已经下班了，感觉啊。好吧，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自王牌这一段呢，有关于奥运的部分，我们还是一起来朝思暮想听奥运。 嗯， 因为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全红婵的女子的跳水摘金的事儿， 嗯， 现在。就真的是让很多人很惊喜，所以你看今天那个榜上好多热搜那个， 嗯， 他一个人就占了好几个， 对对对 对吧？ 嗯，还有一个事儿还要值得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东京奥运会的乒乓球女团铜牌赛， 嗯， 这个中国香港3-1逆转战胜了德国队，获得这个项目的铜牌，这也是中国香港代表队呢首次夺得奥运会乒乓球团体的奖牌。 嗯，好，这个省队表现不错。 对 好吧，然后还有就是刚才看到了这个女子4x100米的接力， 对， 这个也是小组第三晋级的决赛啊。 嗯嗯嗯。 总之呢，接近尾声的时候呢，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中国队能够继续摘金啊，摘金夺银啊，创造更好的成绩。 加油！ 我们今天接着攀岩，好吗？ 啊，今天还攀岩吗？有点累。 是，但是谁让我们的力量担当啊？这个思萌同学， 嗯。 他这个好像还很有力量的样子呢。 嗯，今天不妨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些就是攀岩当中的小技巧。 朝思暮想听奥运，郭鹏思萌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嗨，我是思萌。在上期我们聊了关于攀岩作为运动项目的一些事儿啊，那么这次咱们来聊一聊跟咱们自己生活有关的。如果说你想去攀岩的话，那么你会经历到什么呢？首先，在你选攀岩鞋的时候，前台会特意的问男生的皮鞋尺码是多少，还会问女生的高跟鞋尺码是多少，因为只有足够贴脚的尺码才能够选出更加合适的攀岩鞋。简单来说呢，适合你攀岩的尺码要比你平时的鞋子小1-2个号。为什么呢？咱们慢慢说啊。你记不记得最近在网上非常流行的一种说法啊，一种表达叫做这件事儿简直尴尬的让我想脚趾抠地。哎，那么脚趾抠地这个动作你能做出来吗？恭喜你，这基本就是你在穿上攀岩鞋之后的状态。因为只有当你的攀岩鞋略小一点，让你的双脚的大拇指呈现出了微微的弯曲抠地的状态，那么你在岩壁上才能够真正的去蹬住那些非常非常小的攀岩点。而当你适应了攀岩鞋之后呢，靠近岩壁，你就会看到各种各样的颜色的攀岩点啊，每一个颜色都意味着是一条线路，难度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在攀岩的起点的位置，都会贴一个非常有趣的数字，这代表了这条线路的难度，甚至还会在旁边写上编写这条线路的教练的名字。而每隔一段时间呢，整个攀岩馆的线路都会重新的设计。我们来说一说吧，如何区分这些数字和难度呢？这个叫做优胜美地难度体系，用一个阿拉伯数字5作为开头，代表了就是咱们在室内常见的这种技术性攀岩，而后面的数字越大，难度就越高。比如说从 5.0 到 5.9， OK， 这就是难度在提升的意思。而再往后就会加上英文字母 ABCD， 比如说 5.10A、 5.10B 等等。而对于大部分朋友而言呢，从 5.9 过渡到 5.10A 是比较容易的。而如果说你还可以从 5.10C 过渡到 5.10D， 甚至进阶到 5.11A 这个难度，那么相信我，这一定是非常适合庆祝并且拍照发朋友圈的时刻。通常来说呢，在我们的体力允许的情况下，那么一次攀岩的体验大概时间会在1个小时左右，会让你的小臂和脚趾都比较酸胀，所以有时间的话不妨去体验一下，记得做好拉伸就行了。最近热播的电视剧《北辙南辕》当中有一段任素汐出演的戏，取景地就在东四环的一家攀岩馆，你知道是哪里吗？朝思暮想听奥运，郭鹏思萌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 I know you're somewhere out there.Somewhere far away, I want you back, I want you back. walk into the moon. 听完了这一段，我其实也挺想尝试一下攀岩运动的。 对， 对吧？我先从公园的那个假山先开始，好吧？先爬去吧， 有点容易吧？ 啊、哎，是简单简单啊。 反正他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就是攀岩鞋为什么要选小一号，嗯、还有就是你攀岩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学会这个脚趾抠地、嗯，那岂不就是尴尬的时候，抠出32只？ 就是看你是吧？是不是有足够的力量？ 好嘞， 好吧？ 嗯， 哎，好，我们今天聊的是很多。我们发过的冤枉钱， 嗯， 今天其实在聊天室里有不少的朋友留言给我们，包括很多网红零食尝一口就放坏那种 啊、 哦、是吧， 会有很多。还有爱德华他说了，豆浆机烤箱刚买的时候用过几次，然后在那儿一个劲儿落灰。 这个豆浆机也就可以理解了，烤箱为什么 啊？因为烤箱其实用到的次数真的不多。 对， 你除了烤面包， 所以现在我们都说垂类垂类嘛、你对，你要不就是专门烤面包的， 嗯， 要不然你就是专门烤羊肉串了，是吧？这个你就会使用频率就会高很多了。 对，你比如说去年我就一时兴起买了这个 Switch，、 哦、 然后玩了30分钟之后，就到现在为止一直在落灰。 哦，就再没玩过了吗？ 对对对，然后身边的很多朋友说，你能不能借一下你们家 Switch 玩一下？可以可以，拿走。 然后现在他的所在的地点是， 我们家。然后 合着你就哎呦， 等着收租子呢？哪有、哎？我是等着收钱的好吗？ 你可以放在闲鱼上给他。卖出去啊， 那又舍不得，嗯、 啊，借给朋友玩舍不得， 借给朋友玩可以， 然后也到现在反正也没借出去啊，然后呢放在闲鱼上卖你也不愿意， 对，舍不得。 这样吧，本节目奖品是由爱科特别为大家提供的游戏机一台 Switch 吗？ 哎，如果 不行不行不行，太贵了太贵了， 开玩笑开玩笑， 好的， 不当真的， 嗯。 我们的娃哈哈的奖品送完了，所以今天刚好没有什么东西送， 所以落差特别大，今天要发9.9块， 别呀， 那你说。 咱本节目的奖品是由爱科特别为大家提供的 Switch 游戏机， 又来 试玩一周， 可以， 好， 没问题。然后自带碟，好吧？ 我们家的正版碟绝对不会送给大家的。 我觉得你从眼睛一直到心灵都在滴血的感觉。 然后我们家前一段时间还买了一个那个特别火的一个街机，就里边有好多那个单机游戏，就当年玩的那个97拳皇、98拳皇那种全有。就可能为了圆小时候没玩过那些游戏机的梦想吧。 这个最近玩的多吗？ 也没有。 好了，那我们本节目奖品啊，两个啊，我们打包一起送给大家。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家前两天还买了个门挡。 你再这样就把你们家都卖了好吗？行吧，我们回来继续音乐藏宝图。 好嘞。 然后答对的朋友呢，我们今天会有小小的这个小红包要派送，好吗？那我们这个题就要开始说了。 是的、 嗯、 这个自带喜感的一个人就是小岳岳、岳云鹏，虽然是一位相声演员，却拥有一颗这个歌手的心。 是的， 关键是他的歌这个流传程度还是比较高， 特别接地气、 嗯、 啊。比如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那一首《最亲的人》，刚才呢我们本来就是说，哎，这个歌回想一下怎么唱，结果就被你给覆盖了。 翻过了几座山，嘿嘿，穿过了几个弯，哈哈，是那个西游记吗？ 什么不是这首好吗？ 那是， 你要这样的话，我也来了。 你来 啊，这里的三路48弯。这首歌叫你们啊，其实在这个歌曲里面它也是一改往日幽默的风格， 嗯、 啊、就真的跟以前你们听的那个岳云鹏啊不太一样了。 嗯， 讲讲自己的故事吧。 对，他是用一种 旁观疑问的方式来诉说自己故事的。还有一句口号是这么说的，愿你我兴风作浪，良心发现，归来在粗茶淡饭如诗一般。 嗨，这样的小月 好唯美啊。 对，不知道你听不听得惯、同时我们就把题抛给大家好不好。 请问小月月在她的成名作当中唱的是北京的几环来着？ 太简单了吧。 答案加手机号码发送到9744王牌，稍后我们让老白表演一个胸口碎大石。 那我这个表演还真不如大家实在玩一下你们家的游戏机比较好。 不不不，大家还是更想看你胸口碎大石。 这有这样的好事之人吗？ 有，当然有。在线扣一啊。 你们哭过又没人哄，都怎么算完？你们爱过又没结局，都怎么了断？你们背井离乡千里，都怎么吃饭？你们辗转反侧难眠，都怎么取暖？你们年轻又要变老，都怎么修炼？你们放纵又不沦落，都怎么两全？你们曾经伤害了谁，都怎么偿还？你们终于苦尽甘来，都怎么陪伴？你们是否和我一样，总有柔寡断，情怀自由却终究难逃为人的负担？你们是否和我一样，总是感觉到为难，害怕得罪又反复陷入爱的循环？你们是否和我一样，都懂事太晚，想要挽留却发现那人再也寻不见？你们是否和我一样，都不会计算十万八千要多少心疼才能换心安？ 是岳云鹏， 对，他认真起来你都害怕。 天哪，我简直都没有听出来是他唱的。 对， 我实在没有办法接受他这个风格啊，我还是接受他以前那个翻过了一座山就更可爱一些啊。 是、嗯、好像他要认真开始唱歌了。然后我觉得越幽默的人、他越唱这种深情的歌越容易打动一个人。 有时候也会让人心酸。 对对对， 我想到他演的那个角色，就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里面那个样子，嗯，奋力的奔跑去追一个可能根本就不会爱他的人啊。 是， 好吧，这首你们是小岳岳的深情之作，你觉得好听吗？那我们的问题抛出去之后呢，现在也在等待大家的答案。 对， 看看我们今天会连线哪位朋友。 大家也都在等待你的胸口碎大石 啊。 是的， 太好了。 然后我们刚才从德语女孩的那个氛围出来一下，接下来要带大家追一下当年我们追过的偶像剧了。嗯，因为这首歌是一个翻唱重制歌曲，揭晓的祝福 是原版，其实就非常的经典，就是把那种、不想见到一个人可是心里又有一个人的那种状态描写的入木三分。这个翻唱怎么样呢？ 多少个秋，多少个冬，我几乎快要被这雨熬。男孩学会只因为一个重复的话题就无心自扰，也曾想过若真遇见 版本像是一个梦境一样，就这个整个的这个故事并没有发生，只是在做一个梦，所以整个呢会有一种类似于梦境一般的那种支离破碎的状态。 对， 就你听不出什么真实的感觉。 对，潘妮的佩妮其实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也是结合了自身的一些经历，比如说他真的是在马路上碰到自己的前任， 对， 然后带着现在的女朋友出现在他面前，所以那种感觉是百感交集的。 对，就是希望你过得不好啊，不是希望你过得好啊， 好嘞， 是吧？希望你起得比我早啊，嗯，对， 好嘞，走得比我好， 每天都是烦恼。 接下来我们要跳一下舞了，是不是？重温一下当年的这个经典。 对，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一个状态，至少一个很好的一个感情观，在一起的时候就努力一起啊，然后分开的时候就各自为了自己的梦想去追寻。 Sink into our seats right as they dimmed out all the lights. A technicolor world made out of music and sheen. It called me to be on that screen and live inside each scene. Without a nickel to my name, hopped a bus, here I came. Could be brave or just insane, we'll have to see. But maybe in that sleepy town, I'll sit one day, the lights are down, you'll see my face and think of how he used to know. Chasing all the lights that shine, and they let you down. Love you, dear.

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听这首歌也听出一些翻过了一座山越过了一道弯的感觉啊。 总之就是一种坐不住的歌。 对，这首歌名叫放，来自 Eason。 对，总是觉得这个名字好像没有说全，因为它英文翻译是 relax， 那就是放松。所以我接下来这说话风格应该是陈的歌 啊， 是谁 也可以理解为放艾克放艾克 我觉得马上你要把我闲置了 哦，好，赶紧赶紧啊， 这位谁，嗨 ，Hello，Hello， 嗨， 嗨，怎么称呼你啊，这位朋友？ 今天是位帅哥，怎么称呼你啊？ 免贵姓毛， 小毛你好，嗨，是我们的忠实听友啊，就这个不客套了，因为应该参与过几次我们的节目的互动了，对不对？ 对。 你现在所在的路段是哪里？有没有下雨啊？有没有安全停靠自己的车呢？他在想 在那个， 他想我在哪里，我是谁， 我该回答哪个问题？ 我现在在西五环。 好嘞，西五环。OK， 有下雨吗？ 应该下过了吧，还是还没有下？ 没下，这会儿反正是没有下。 那你一定要注意这个稳驾慢行啊。 好， 好。 那我们在保证驾驶安全的情况下呢，开始答题了。 好， 准备好了吗？加油啊！ 准备好了。 哎，娃哈哈的奖品没有了啊，但是我们今天 好失落。 送完了，但是我们会有一个小红包吧， 九块九， 两个九块九送给你，好不好？好吧， 好的， 一人送一个啊， 好吗？以资鼓励。 好的。 哎，你不是说要送你的游戏机试玩吗？ 对呀、对呀、对呀，有游戏机的呀。 你看，还有来帮腔的。 他记着，他刚才听了。 是，没关系，那行，没问题，那我就你把地址告诉我。 Switch 不行，咱那个复古游戏机也可以啊。 你人家跟这儿想着这事儿呢啊， 没问题。 这样吧，你如果三题都答对了，我们 然后把我的这个游戏机让你玩一周。 说好了吗？ 只能一周啊！ 真的吗？ 对，不能再多了，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我天哪！艾克，你这么大方吗？我正在想如何帮你，就是化解此时的尴尬。没有想到你这么快就应允了。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 你只能判他三题没有全答对吧？ 好嘞，那我今天就腹黑一下吧，加油！ 好了，三题对两题就送一个小红包，三题全对，我们就兑现承诺，好吗？ 行，没问题。 好紧张，这个奖 好紧张。 来吧。 好嘞，姜碧晨有首歌叫《年轮》，歌词当中是这么唱的：数着一圈圈年轮，我认真将什么都封存。A 回忆 ，B 心情。 回忆还是心情？这次我们可能就不能再提醒了啊！三二一，回忆还是心情？ 哎， 回忆， 回忆是吧？ 回忆， 我们听一下回忆。 数着一圈圈年轮，我认真将心事都封存，可惜不是你。 这我就放心了，接下来咱们就 solo 吧。 艾科，你这个此时的笑容，就是充分证明了你压根就没有想把这个奖送出去。 我是故意的 哦， 故意答错，因为想三题全错是吗？ 好贴心啊！ 没有，我怕艾科的心滴血呀！啊， 你瞧瞧人这个，这就叫语言的艺术， 对， 说话的艺术， 谈吐大师， 可不是吗？ 又在线了， 来，我们继续好吗？ 嗯， 来， 好， 再对两题，还是有红包的啊！来。 那些什么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 ？A 爱的记忆比痛的记忆，这歌熟吧？ 对， 那我是不是应该答错呀？ 不是春妮儿啊，是春妮。 你可以答错呀，如果三题都错的话，也会有一个反转的可能性。我还会把我们家的游戏机送给你玩一会儿。 你是 啊？那我选爱的， 爱的哈，我选 A 啊， 选 A。好，我们来听一下是不是啊？来， 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 他故意的， 他又是故意的。 对，第三道题，好了，张杰有一首歌叫《好想大声说爱你》。 嗯，哎，你这题要再答错的话，三题全错，我们就送两个小红包了啊！来， 啊，不是，三题要是全答错的话，不是还是把游戏机让给他玩一桌？ 我明白了，你就是想把游戏机借给人玩， 不然显得我好像多抠似的。 行，三题全错也行。好，来， 想要大声对你说，却又怎么着 ？A， 犹豫 ；B， 沉默。 犹豫还是沉默？ 嗯， 必须答错。 好想大声说爱你，后边是什么？你能再读一遍吗？ 想要大声对你说，却又怎么着 ？A 犹豫 ，B 沉默。犹豫还是沉默了？ 他沉默了。 这歌好像不太熟哈。 选什么？快， 沉默。 选沉默是吧？好，听一下是不是？ 你要大声对你说，却又沉默。 啊，答对了。恭喜你，三题对一题，然后什么都没有。 这不怪我了，你看啊哦！ 我的天哪，你太坏了，艾科。 哦， 你故意就是设下这样的陷阱啊！我看不过去了，我。 那你来，你今天要给加码。 城市套路真，我要回农村。 我跟你说，他绝对是套路，你能不能真诚一些？ 好， 好不好？ 没问题， 没问题，没问题。 那我真诚的，今天给你送 游戏机就不送了，我们送一个红包吧。 两个红包都是由老白出的，真诚吧？够真诚哈、啊。 合着我是最后， 那就太真诚了。 对啊。 好吧。大家开心就好，因为这个连线我们现在没有这个奖品送的时候，我们还是从这期开始恢复到正常的模式。 嗯， 也希望大家多多参与。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出来聊天的这个过程， 是的， 对不对？ 就认识一个朋友。 好， 认识你真好。 谢谢谢谢。 三首歌曲，你可以选择一首，然后送给你想送给的人。 嗯， 一首是张杰《好想大声说爱你》，还有一首就是春泥来自庾澄庆那首歌，包括张碧晨的《年轮》，你会选哪一首呢？ 选哪首？ 送好想大声说爱你吧。 好的啊，这首 啊 一个现场的 live 版本，你想把这首歌送给谁？ 送给我媳妇儿。 嗯，她现在有在车上吗？ 嗯， 所以你 啊没有，她也在开车，应该也在听节目。 OK， 所以她其实一直拒绝你把游戏机借给她，听出来了吗？ 哦，听出来了， 故意答错。 哦，明白了，我这没眼色的。 这个好男人，哎呀，好想说什么？ 媳妇儿。那个马上你也快过生日了，然后这首歌通过电台送给你，认识你真好。 我跟你说，真的是千金不换的祝福，因为你知道，就是我的朋友，包括也有一些朋友说你知道，每次电台听到有人点歌的时候，就感觉太难得了，就是他不是说你花钱就可以买得到的，对不对？ 对，其实这种感受好像显得很古早，但就是这种很传统很 old school 的感觉才会更真挚。 好吧，最后大声的跟你媳妇儿喊一声我爱你吧，好不好？三二一， 媳妇儿我爱你。 拜拜。 记住在今天 FM 剪辑这个段落，剪下来亲自把它发到朋友圈，或者是转发给你想要送给的人。这里是娱乐最王牌。 像阳光在冬日里满溢，像晚星突然照亮天地，温暖又意外，你会出现在我生命里。像人生突然按了暂停，像好梦让我不伤心，因为有你在，一切都成为风景。 想要大声对你说，却又沉默，无数次和你擦肩而过，难道害怕会太快有结果？到底什么是结果？想要大声对你说，不再沉默，无论在世界任何角落，说会后悔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奇迹，当千万颗流星在天际，当千万人流下泪滴，我会呼喊你的名字， I take you away， 想要大声对你说，却又沉默，无数次和你擦肩而过， 我觉得今天连线的这个哥们儿，他应该也能啊、试图挑战入围我们本周的气氛组 对 组长， 嗯 啊、对吧？ 对， 表现不错， 主动跟我们 Q 礼物来着。 是， 你说多来这几个这样的听众，我们是不是都穷了，家都搬空了？ 你说错了，多几个这样的听友是吧？我觉得艾克，你的这个手里这些宝贝儿都全守住了，人家多为咱们着想啊， 对对对，嗯， 对不对？谢谢大家啊！艾克这个游戏机呢，现在还是没有送出去。啊，想要的朋友啊，大家加油啊！刚才这个兄弟，麻烦也可以把你的二维码发来啊，我们答应要送你红包的。 嗯，是的， 说到做到。 对，联络我们记得找到九七四最王牌。嗯， 但是从明天开始我们就，不能再这样了啊！ 嗯， 就是答错就是答错了，今天算是我们。为新的征程也开个头啊！ 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我是艾科。 我们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一开始测评了张艺兴的一张新的专辑 Remix 专辑，然后呢，刚才其实经过大家一个投票啊，就是画卷 Remix 合集，最后呢，我们所有的朋友给出到的一个投票的结果是什么呢？ 好听，所以呢，叮咚，请上传。 对，应该是有不少朋友支持他上传，也有一些朋友选择放弃，但是呢，经过票数的统计，我们将会在我们的曲库当中上传该专辑，然后有空呢，就是也做一些推荐。 对，所以5:30以后的进入到节目的朋友，可能错过了我们这个新歌测评内容。不过没有关系，每天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会把最近测评过的一些比较好听的歌拿来再次分享。 比如说这首已经上传在我们曲库当中的歌， 来自蔡健雅的一首《出走》，他前两天发了一首《Bluebirds》，然后听说还是反响不错的，所以他整个走的这个风格都是那种旅人在路上。 雷雨过后，出现了彩虹，掀开被窝，终于可以出走，放松皱起的眉头，不再怀疑问是否有种秘密，梦我在阻止 微笑，窗前把外套熬够，爱哭Oh, go, go, go 不确定会发生什么，会爱上大海或沙漠，随着肾上腺素出发，出发，走，走，走 走，如果遇到下雨天，也请各位小心慢行，因为有朋友说顺义啊，在顺义里边已经下雹子了，下冰雹了。 是，今天互动的话题呢，依然是那些年花过的一些冤枉钱，然后恰巧遇到了今天大雨天，是不是让大家心更凉凉了呢？ 毫无保留，重力沉入黑底，我下加速坠落，无边无际。时间静止让我享受伤心，以为你离开我不在意，别人看起来我冷笑嘻嘻，其实脆弱装不在意，没想那么远未来和过去，现在变得好焦虑，房间落满历史时候离去，收拾一切包含你的回忆，不能一直静静在埋怨，远走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克。 关于我们可能花的冤枉钱啊，或者说买过的一些东西、现在觉得并不实用，其实有的不是不实用，是你一时半会儿用不着啊。比如说有朋友提到那个翻译机 啊、 就是刚买完然后就疫情了，然后这个本来想带着孩子那个还真的是，就是我觉得还 挺有用 的，对吧？ 嗯， 因为你可能会解决很多及时的麻烦和难题。 对，你就是买一些东西的时候，你不太会表达，你就用翻译机翻译一下就好了。 嗯， 只是时间的问题，不是说它一直永久的闲置下去了。露露不知道是不是露露，他改名了 啊， 这朋友， 呵， 他改名了。 嗯， 他说这个通电悬浮灯，在一次停电之后，我再没有让它浮起来过。 嗯， 但我看了一下这个图片，还挺好看的，这个悬浮灯。 好看的时候像一个星球一样， 对，但是它能悬在半空，嗯， 是吧？ 是，就像很多人喜欢给自己家里买一些氛围灯。 对，我曾经也家里面有一个那个当时某品牌的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 Living 什么 Color 什么，就是那种魔灯嘛， 嗯， 就是也是放在那边，然后你放在墙角，然后它就可以有各种各样不一样的色彩， 哦， 然后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色彩的组合， 嗯。 后来想这个玩意儿买来到底是干什么的， 在家蹦迪 对啊，我自己开演唱会 可以， 是不是？ 确实、去年好像就是因为在某书上面特别火的一个落日灯、然后有很多朋友都买了，当然我也买了。 你买来是做什么？ 买来我以为就是说在家里放着可能还挺有氛围的， 就一回家把这个灯打开觉得自己好美 可以拍照什么的，后来发现好土啊。 所以你看有些东西它可能就是我们也许错误的一见钟情啊，之后呢就会把它束之高阁的东西，关键还是自己不够理智啊。 对，但是这个乐队确实是让我很一见钟情的 A Wonder Drive。 Loving you is too hard.

手就不被需要，看到笑干嘛每次都有预兆，没料到只好往景点里找一找，不得了， 有种比什么没有要治疗，一样没用白羊人关照，可即使会返回前，至少留下这月探照，有什么奇怪若有时达不到，越狠心想得到，未必看得到，结果不用我完全不用成套，你开心就很好，何必要记得没什么奇怪，哦，谁要我的需要讨好你的讨好，怎么办不到人生垃圾怪，哦，得到都不想要，放下都怕忘掉，什么才算有什么奇怪，有人还不觉得有什么奇怪，有人却总觉得有什么奇怪，有人越见越烈有什么奇怪，有人还是习惯有什么奇怪，有人 是在郭顶的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当中的一首放客啊， 对， 放屁曲风的歌曲， 对， 有什么奇怪， 对，你会发现整张专辑的情绪表达非常的直接， 嗯， 然后有一些新鲜元素的去尝试，嗯，也就显得没有那么奇怪了， 是的，但是我更喜欢那首这个水星记， 我更喜欢那个把你的外套留在身上， 就是丢东西的事儿啊， 对 啊，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马上然后大家一起来推荐一下国家大剧的演出咯， 嗯，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相信经过我们的推荐，或者说呢，可能已经有很多朋友想好了要去看这场演出了，因为毕竟那个旋律啊，嗯，红湖水浪打浪，红湖岸边是家乡，这样子经典的旋律已经在我们的心中了啊。 嗯， 这个经典的民族歌剧《红湖赤卫队》啊，拍成电影以后呢，更是家喻户晓了。 对， 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哈，剧中有很多著名的唱段。 红湖水浪打浪，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等等等等，早已经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刻录在我们心中的一个集体记忆了， 是的，嗯， 时间呢就是在8月10号到15号，国家大剧院版的红湖赤卫队呢将会再次扬帆起航，重新唱响这部影响了几代国人的经典旋律， 嗯，详情可以关注国家大剧院的官网，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我被说服另一个自我，在侧壁耳语上的更赤裸裸，在接受出口竟然是一种解脱， 西候鸟未醉应迁徙，可惜啊云则未随风散去，可惜风穿山过万里，卷起海万里，却不曾为谁停， 城市的傍晚总是人伤感，当你一个人下班， 大大的风屋檐的雨兜兜转转，我还是一样喜欢你，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你别担心，担心我会不辞而别离去， 继续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我是艾科， 好的，今天我们的破碎文笔的推荐啊，我们来看这首歌呢，其实又想到这个张含韵啊，因为她感情的状态上热搜的事情，很多人还真是啊也非要闲操心一样，就是，我还说啊，关注别人的作品嘛，是不是？嗯， 所以今天打破次元壁的推荐呢，要分享一首来自张含韵前不久为手机游戏 QQ 飞车演唱的主题曲，叫《极速战机》。 呵，反正也是他们的一个公测的一个主题曲， 嗯， 所以会加一些机械的元素。你可以在歌曲里面听到那种有些机械感的这种音效，同时呢，就这种快歌呢，你听上去会觉得 车速好像不自主要加快的感觉。 对，年少成名，其实而且他的这个形象又是酸酸甜甜的那种标签啊。 对啊， 然后很长一段时间其实对于他个人的发展来说是受困的。 后来其实也是综艺节目吧，我觉得乘风破浪的这个节目也帮他撕去了一些标签。 对，不设限不畏惧。 好吧，那我们就听听看这样的歌。其实玩过很多的这种飞车类的游戏。 你玩过哪些？咱俩 PK 一下。 好多呀， 极品飞车 啊，然后什么飞车，什么 侠盗猎车， 后面我都没玩过。极品飞车是我印象很深的， 卡丁车 那个当然有了， 对吧？还有就是前几年上线那个手游版的卡丁车，也是把我就是玩了几局之后就劝退了。 还有那什么摩托车啊之类的吧，都是一种类型的。 好嘞，总之今天这首歌曲就让大家来竞速一下，是吧？ 反正注意啊，还是要注意，有些路段要限速啊，有些路段呢一定要小心驾驶。我们来听这首歌吧。 机甲战机，极速战机。 机甲战机是什么？ 现在跳到最高，饱和度覆没，附加的电子宠物起步，踏上躁动的我加速，飞梭蒸汽和金石森林瑰丽，机械从引领流星擦身，花也有杀伤力，代号为零，全面换新重头戏，反转被低估的能力，自我超定义。 Wake me up, wake me up, up, up, 代号为零登场就是宇宙级，开始全速超越自己，倒数三二一。的规则，这一刻我决定归零，我重设酸甜，只不过单调味觉，热辣也归属我的字典，多变才是我本色，无边界，代号为零，全面换新重头戏，反转被低估的能力，自我超 来，机甲战机出来告诉我们这首歌歌名叫什么？ 叫极速战机。我刚才差点说成铁打小宝呢。 好，你还没说霹雳贝贝呢。又回到那个老梗了。哎呀，真的是啊，我觉得今天我们聊话题的时候也说到了很多的大家花过的这个冤枉钱。我自己就觉得我曾经有一笔钱花特别冤枉就是玩游戏，就那个时候就是买装备嘛。你如果不买好的装备，你就没有办法跟别人玩。 你可以啊，还 是 氪金玩家。 哎，你看我，虽然我都是把什么我的我妹什么的，我弟把你们点卡拿来给我用一下。 你这么一说，就是当年我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也是充了某 VIP， 就是什么黄钻啊、绿钻啊、红钻啊 okay, 那种钻啊。当年还没有这个手机的时候，我们就是用自己家的座机充，所以每个月我妈去交那个电话费的时候，话费如此之高昂， 然后 就找我聊天，你是不是早恋了？ 最后的结局一定是你哭泣结束。 对， 妈妈再打我一次。 所以当年充黄钻这个事儿，我现在想起来还挺傻的。就为了那个空间让别人进来能够绚烂一些，或者说能够那个能加一首歌进去 啊。 都是多数都是有一些小心思的。 嗯， 包括你看说健身卡花钱这事儿， 嗯， 大家其实愿景是好的，都是希望自己能够更美，是吧？ 嗯， 像飘的云说的那样，看着人家都养眼美丽，我自己也尝试去健身啊，就觉得花了钱一定能坚持。 嗯， 哪想的低估了自己几十年的习性，一共也就去过四回吧。 啊， 嗯， 后来就荒废了。 最后就变成了我和肉肉永远不分离、啊、 我们是好朋友，好不容易吃起来的、 啊、是、 嗯、Winter Wars 发来信息，他说给狗子买的各种衣服玩具均被主子嫌弃，听着他们家庭地位， 这狗子、嗯、 主子嫌弃啊， 你好， 而且不是那些年，是现在进行时、嗯、 所以这狗子日子过得还不错。嗯，接下来我们有请痛仰带来这首《美丽新世界》。 嗯、对。依旧是延续了他们以前那种复读机的本性、 嗯、 我觉得这首歌因为歌词显得非常简单，但是可能是在那个重复当中加强了某种情绪吧。 总是听痛仰的歌总有一种在路上的感觉、 嗯、 会让你觉得这条公路延伸向着远方，无论方向是东西南北，此时呢都可以跟这个音乐一起打开一下心境， 是， 这是音乐的妙处所在吧。我们来听听看痛仰描述的美丽新世界。 是一个离奇的梦，也是冒险折的乐园，不在乎你在不在乎，新的世界已经美丽，我们还会一起漫步，一起漫步，一起漫步，我们还会在一起漫步，一起漫步，一起漫步。 世界来自痛仰， 下班路上的都市风景搭配真心好音乐，就在 Lesson to One Lesson 21，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快来微博话题 Lesson to One 为我们集赞，回归21天，养成聆听真实好音乐的习惯吧。 Lesso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 ，Listen to One。我们在明天将会迎来我们 Listen to One 的 To One Band FIR，然后呢，全天扫罗我们的 FM 九七四。啊，虽然很辛苦，但是我相信呢，会有很多的理由让我们去听一听他们自己是如何去界定自己的这一张专辑和他们的成长。 对，钻石级的大碟啊。所以呢，明天我们再一次娱乐王牌和他们对话， 对， 因为上一次对话是在前年，他们 真的是2019年的事儿了吧？ 对对对对，他们来过一次咱们节目， 是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就问了一些问题。但是其实我觉得，在这两年当中，必然他们有自己的成长， 嗯， 包括怎么去接受大家的公众对他们音乐的评判， 对对对， 以及他们的这个在新的专辑里面所要体现的那种 power 那种力量， 是， 这一切都值得我们的期待啊。 嗯， 所以明天我们也期待一下我们这个整个我们娱乐王牌的这个节目的时间。是淬炼白，感觉是 那我们就 吃炼乳的感觉啊， 淬炼白，我们淬炼一下大家的这个精选问题。 嗯， 如果您有想问他们什么问题呢，也可以第一时间联络我们，找到九七四王牌或者进入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 嗯哼，我们来听今天呢要推荐的是来自于 FIR 新的专辑当中的一首相对比较伤感的作品。 嗯， 其实也不能说是伤感吧，但是至少在创作初衷的时候，是因为那种好像要接受一个离别的那种担心啊，那种痛彻心扉的感觉，但是在最后呢，好像有一个释怀， 嗯， 有一个在爱中慢慢的去放手和接受的那种状态啊。 僵尸的爱， 爱冰冷的躺在时间的胸怀，在落幕前的留白，还有何关爱？爱转身的背影。临终的告白，该写怎样的语言将失去爱？活在最后一场拥抱，没留一丝遗憾，就像天空感谢飞鸟曾存在。将失去的爱，原谅我。有一天，时间和解了加害与被害，将失去的人勾圆了挣扎和归来。在一朵彼岸花开，我就能够接住你，把痛解开。转身的背影，临终的告白，该写怎样的语言将失去爱？ 僵尸之爱，这首歌可能融入了一些大型的弦乐的元素，所以让整体听起来非常的丰富和多彩。 对啊，哎，不好意思啊，忘了把话筒打开，让我沉浸在这首歌的情绪里面。刚才稍微有一些走神儿，哎，我觉得其实你在通过音乐去表达你对一个人的思念的时候，就是很难去真正的让旋律它被所有人所接受，特别容易沉在自己的一个情绪里面无法自拔。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最后的那个转折或者放缓的那个心态，其实我觉得是这首歌的点睛之笔。 对， 嗯， 所以整首歌曲呢，他想给大家诠释的一种情感就是放手或者说宽恕， 接受。 嗯 嗯，好吧，明天我们也可以跟 FR 聊聊这首歌。 好嘞， 就是我们其实很期待明天他们能够做客 FM 九七四， 嗯， 全天扫了我们的节目啊，期待喽。 有朋友刚才我们在这个聊天室里面讨论起来我的游戏机的事儿来着， 怎么就还惦记着呢？ 然后呢，就想大家有图有真相呗， 嗯， 我就发两张我的图片。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拥有了全世界，然后朋友们就说了：“不不不不，你拥有银河系， 都是你的。” 这个时候呢，有朋友无名8059他说了：“为了赢艾克的 Switch 一周，你说我要不要先买个盘呢？” 我特别强烈的建议你赶紧这么做啊。这吸引力法则啊，买完这个盘说不定这游戏机它就来了。 时间不停流淌，就这样到远方，从前急着长大，后来总想着过去，微风带来一种很熟悉的味道，也带来你从前的微笑。 希望这一天对大家来说是好的一天， 嗯， 啊，就是无烦事绕心头，可以好好的去休息一下。 当然，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呢，最后来收个尾，用什么来收尾呢？当你觉得有一些东西它是闲置的，或者花了些冤枉钱，那不妨你拿来和你的朋友分享一下。 对啊， 我们有一个好物的交换集市。 接着刚才就是听那个《僵尸之爱》的歌，我就说啊，这个断舍离真的很重要嘛， 嗯， 就你得学会去放手一件东西，甚至是你所拥有的一件东西，去接受它的离开，或者把它更妥善的去处理， 嗯， 我觉得其实这是一种能力。 对， 所以你想好了吗？ 所以我发现我们家没有废的东西了 啊，那个游戏机 那门挡可以，啊， 我们盘都买好了。 哎呀， 啊，是吧，就等着了啊。 好嘞，嗯，那我们先听一首歌吧，我觉得这首歌简直美赞了，尤其它这个钢琴的这个铺底啊，就觉得像宇宙在告白。 我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旋律里面，艾克骑着现在的小摩托，驮着他的游戏机，然后在这个城市穿梭着，把他送到某位听友的家里的样子。 我为什么脑海当中画面是听令康郎的呢？ Up to the sky, pray before the dawn.